资治通鉴卷第160梁冀16高祖武皇帝16太清元年春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钩。人吟荆州刺史卢陵威王续卒，以湘东王毅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续素贪婪，临终尤其遣中路士参军谢宣荣献金银器千余件，上方知其父，因问宣荣曰：“王之进尽此乎？”宣荣曰：“此之未多，安可加也。大王之过如日月之时，欲令陛下知之，故终而不隐。”上意乃解。初，湘东王毅为荆州刺史，有微过，续代之，以状文。自此二王不通书问，以闻其死，入阁而悦，谢为之破。丙午，东魏渤海献武王欢卒。欢性深密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。鸡犬之际，变化若神，治愈军旅，法令严肃，听断明察，不可欺犯。卓人受任，在于德才，苟其所堪，无问思养。有虚生无实者，皆不任用。雅尚简素，刀剑安乐，无金玉之事。少能聚隐，自当大任，不过三绝。知人好事，全护勋旧。每获敌国尽节之臣，多不知罪，由是文武乐为之用。世子成密不发丧，为邢台左丞陈元康知之。侯景自念即与高氏有隙，内不自安，辛亥据河南叛，归于魏。颍州刺史司马士云以承应之。景又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怀硕、鲍贤等，遣军士200人载帐募入西兖州，欲袭取之。刺史邢子才决之，严捕尽获之，引散袭东方诸州，各为之备。由是景不能取，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仙，成不得已，欲杀仙以谢景。陈元康谏曰：“今虽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，若以数将在外，苟越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？晁错前世，愿公慎之。”成乃止。遣司空韩轨睹诸军讨景，辛酉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甲子，祀明堂。三月，魏诏，自尽引公行者，执末官，勿行。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会为司空，侯景为太傅。河南道邢台上古宫。庚辰，景又遣其邢台郎中丁和来，上表言：“臣与高城有隙，请举函谷以东，峡丘以西，豫、广、颍、荆、 湘、兖、南兖、济、东域、洛、阳、北京、北洋等13州内附，为清徐数州，仅需折减。且黄河以南皆臣所执，一同繁长。若齐宋一平，徐氏燕赵。上诏群臣廷议，尚书仆射谢举等皆曰：“请遂与魏通和，边境无事，今纳其叛臣，切为非宜。”上曰：“虽然，得景则塞北可清，机会难得，岂宜交助？”是岁正月乙卯，上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，举朝称庆。但见中书舍人朱毅告之，且曰：“吾为人少梦，若有梦必实。”亦曰：“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。”即丁合至，称景定计以正月乙卯，上欲神之，然意犹未决，常独言：“我国家如金瓯，无一商缺，仅忽受景帝，俱是事宜，托至纷云，悔之何及？”朱毅揣之上意，对曰：“圣明欲与南北归养，正以事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，自非天佑其中，人赞其谋，何以至此？若拒而不纳，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诚意见，愿陛下无疑。”上乃定义纳景。壬午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都督河南北诸军事，大行台，承制如邓禹故事。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善瞻后，前此谓人曰：“国家数年后当有兵器。”即闻纳景，曰：“乱皆在此矣。”丁亥，上耕吉田。三月庚子，上幸同泰寺，舍身如大通故事。甲辰，遣司州刺史杨押人督兖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，将兵30000驱玄户，运粮食应接侯景。魏大赦。东魏高澄虑诸州有变，乃自出巡抚，留殷韶守晋阳，委以军事，以丞相公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，使陈元康欲作丞相欢调教数十指傅韶及彦深，在后以次行之。临发，握彦深手，泣曰：“以母弟相托，幸明此心。”下四月壬申，常入朝于夜，东魏主与之宴，常起舞，使者知其不忠。丙子，群臣奉赎。丁亥，上桓公，大赦，改元，如大通故事。甲午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系来聘，系会之地也。五月丁酉朔，东魏大赦。戊戌，东魏以襄城王胥为太尉。高澄遣五位将军袁柱等 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，御景于颍川北，驻等大败。景以杨押人等均由未至，乃退保颍川。贾臣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库迪干为太师，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，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，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，司空韩轨为司徒，青州刺史玉景为大司马，领军将军可诛魂道元为司空，仆射高阳为尚书令，领中书监，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斌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御景卒。韩轨等为侯景于颍川，景聚葛东京、北兖州、鲁阳、长社四城，陆位以求救。尚书左仆射于锦曰：“景少袭兵，奸诈难测，不如后其爵位以观其变，未可遣兵也。”荆州刺史王思政以为：“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无及。”即以荆州部骑万余，从鲁阳关向杨迪。丞相太闻之，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，遣太尉李弼、仪同三司赵贵将兵一万赴颍川。景恐上责之，遣中兵参军柳新奉起于上，以为王吕未接，死亡焦急，遂求援关中，自救目前。臣既不安于高氏，岂见容于宇文？但世守解万，事不得已，本图为国，愿不赐救。臣获其利，不容急弃。今以四州之地为耳敌之资，以令宇文遣人入手，自豫州以东、齐海以西，西陈控压，现有之地尽归圣朝，玄户、项城、徐州南兖，势须迎纳。愿陛下速斥境上，各置重兵，与臣影响，不使疵户。上报之曰：“大夫出境尚有所专，况始创其谋，将建大业，理须事事而行，随方以应，请诚心有本，何假辞费？”魏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。六月戊辰，以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，即穰城。东魏韩轨等为颍川，文魏李弼、赵贵等将至，以四引兵还业。侯景欲因会执弼与贵，夺其军，贵疑之，不往。贵欲诱景入营而执之，弼止之。杨押人遣长史邓弘将兵至汝水，必引兵还长安。王思政入据颍川，经杨称略地，引兵出屯玄户。景复起兵于魏。丞相太使同轨房主韦法宝及都督贺兰苑德等将兵助之。大行台左丞蓝田王悦言于太曰：“侯景之于高欢，使敦乡党之情，终定君臣之气， 任居上将，未中台司。今欢使死，景惧外叛，盖所图甚大，终不为人下顾也。且彼能备得于高氏，岂肯尽节于朝廷？今义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切恐贻笑将来也。太乃召景入朝。景阴谋叛魏，事迹未成，后府违法宝等，即为己用，外事亲密无猜见，每往来诸军间，侍从至少。魏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诣。同轨防长史裴宽为法宝曰：侯景狡诈，必不肯入关，欲托款于公，恐未可信，若伏兵斩之，此亦一时之功也。如其不耳，即应身为之防，不得信其狂诱，自疑后悔。法宝深然之，不敢图景，但自违背而已。寻辞还所镇，王思政一绝其诈，密召贺兰院德等还，分布诸军，据景七州十二镇。景果辞不入朝，遣丞相泰书曰：吾驰于高城雁行，安能比肩大地？太乃遣邢台郎中赵世宪，悉召前后所遣诸军援景者，景遂决意来降。魏将人曰：以所部千余人降于景。太以所授景使持节、太傅、大将军兼尚书令、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回授王思政，思政并让不受。贫使敦玉为授都督河南诸军事。高城将如晋阳，以弟杨为京畿大都督，留守于邺，使黄门侍郎高德正佐之。德正号之子也。丁丑，城还晋阳，使发丧。秋七月，为长乐武烈公若干会卒。丁酉，东魏主为丞相欢举哀，服思崔。兄李以汉霍光故事，赠相国齐王，被九锡书礼。戊戌，以高城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渤海王。常起辞爵位，人吟召太原公杨设立军国，遣中使敦玉城。庚申，杨押人入玄户城。甲子，召更以玄户为豫州，寿春为南豫州，改合肥为河州，以押人为司豫二州刺史，镇玄户。西洋太守杨思达为殷州刺史，镇项城。八月乙丑，下诏大举伐东魏，遣南豫州刺史真阳侯渊明、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惠礼分都诸将。渊明义之子，惠礼续之子也。时上欲以鄱阳王范为元帅，朱毅取疾在外，闻之，具入曰：鄱阳雄豪盖世，得人死力，然所至残暴，匪吊民之才， 且陛下西登北固亭以望，为江右有反气，骨肉为荣首，今日之事尤宜详责。”上默然曰：“会礼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得之矣。”会礼怒而无谋，所乘畔舆，失板屋，冠以牛皮。上闻不悦。真阳侯渊明时镇寿阳，屡请行，上许之。会礼自以皇孙复为都督，自渊明以下，待不对接。渊明与诸将密告诸邑，追会礼还，遂以渊明为都督。辛未，高澄入朝于邺，故辞大丞相，召为大将军如故，余如前命。甲申，须葬祁县武王于漳水之西。前凿承安古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，纳其旧而塞之，杀其群将，即祁之王也。一将之子知之，发石取金而逃。戊子，五州刺史萧弄璋攻东魏弃权吕梁二庶，拔之。或告东魏大将军程云，侯景有北归之志，会景将蔡道尊北归，言景颇之悔过。景母及妻子皆在邺，程乃以书谕之，欲以何门无恙，若还，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。还其宠妻爱子，所不文武，更不追赦。景使王伟复书曰：“今已引二邦扬经北讨，雄报其愤，克复中原，醒自取之，何劳恩赐？昔王陵复汉，母再不归，太上求楚，岂更自若？身依妻子而可介意，托为诸之有意，欲止不能，杀之无损，徒负坑戮。家累在君，何官仆也？”戊子，诏以景录邢台尚书事。东魏敬帝美容仪履历过人，能携石狮子于宫墙，射无不中，好文学，从容沉雅，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，大将军程深记之。十，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，是敬帝李慎公，事无大小必以闻，可否听旨？每试验，俯伏上寿，帝设法会，常捻行香，欢执香炉不从，鞠躬屏气，诚望颜色，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。即成当国，惧慢顿甚，使中书黄门郎崔继书查帝动静，大小机令季书知之。成与季书书曰：“吃人必赴何似，吃事小差位，宜用心简教。”帝常列于夜东，持竹如飞。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公伐，从后呼曰：“天子勿走马，大将军嗔。”程常试饮酒，举大觞主帝曰：“臣诚劝陛下酒。”帝不生愤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 朕亦何用此生为？程怒曰：“朕狗脚朕。”使崔季叔殴地三拳，奋衣而出。明日，程使季叔入涝地，地亦泄焉，赐季叔绢百匹。地不堪忧辱，用谢灵运诗曰：“韩王子房奋，秦帝重廉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”常侍侍讲颍川巡记之地义，乃与祠部郎中袁瑾、常秋卿刘思义、华山王大器、淮南王宣弘、及北王辉等谋诸城。大器智之子也。帝谬为斥，问季曰：“欲以何日开讲？”乃诈于宫中作土山，开地道向北城，至千秋门，门者掘地下响，以告成。常勒兵入宫，见帝不拜而坐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？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也？此必左右妃嫔被所为，欲杀胡夫人及李嫔。”帝正色曰：“自古唯闻臣反君，不闻君反臣。王自欲反，何乃则我？我杀王则社稷安，不杀则灭亡无日。我身且不暇息，况于妃嫔？必欲弑逆，缓速在亡。”程乃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于是酣饮，夜酒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地于韩章堂，人臣捧祭等于世。初，季少居江东，博学能文，与上有布衣之旧，指上有大志，然负气不服，常谓人曰：“会于顿鼻上，磨墨习之。”上甚不平。即即位，或见之于上，上曰：“人虽有才，乱俗好反，不可用也。”即上书见上崇信佛法，为塔寺奢费，上大怒，欲及朝众斩之。朱毅密告之，即逃奔东魏。成为中书监，欲用季为侍读，献武王曰：“我爱季，欲全之，故不用季。”季入宫，必拜。常故请，乃许之。即拜，侍中杨尊彦谓之曰：“衰暮何苦复尔？”季曰：“壮气在耳。”因下辩曰：“自上年纪摧颓，功名不立，故欲挟天子诛权臣。”常欲诱其死，亲问之曰：“荀公何意反？”季曰：“奉诏诛高城，何未反？有司以季老病，路车再议东市，并焚之。”常以资义温子生之锦等谋，方使之作献武王碑，继承恶于晋阳狱，使毕如而死，弃尸陆鱼，没其家口。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之。常谓游道曰：“吾尽书与京师朱贵论及朝事， 以卿辟于朋党，将为一病。今乃知卿真是重故旧，赏节义之人。天下人待卿不者，是不知无心也。九月辛丑，城还晋阳。上命萧渊明掩泗水于寒山，以灌彭城。泗得彭城，乃晋军与侯景击角。癸卯，渊明军于寒山，去彭城18里，断流立雁。侍中杨侃兼作雁，再巡而成。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泽应城固守，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，不从。诸将与渊明议军事，渊明不能对，但云临时制宜。冬11月，魏丞相太从魏主授于祁阳。东魏大将军程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，欲以金门郡公潘乐为父。陈元庚曰：“乐缓于机变，不如慕容少宗，且先王之命也。公旦推赤心于斯人，景不足忧也。”时少宗在外，常欲召见之，恐其惊叛。元康曰：“少宗知元康特蒙故待，新使人来享金，元康欲安其意，受之而后达其书，保无益也。已有以少宗为东南道行台，与乐乐携行。初，景闻韩轨来，曰：‘但诸长耳何能为？’闻高岳来，曰：‘兵精人烦，诸将无不为所轻者。’即闻少宗来，寇安有惧色，曰：‘谁教鲜卑儿节遣少宗来？若然，高王鼎未死也。’常以廷尉卿杜弼为军司，设行台左丞。临发，问以政事之要，可为戒者，使路一二条。必请口陈之，曰：‘天下大务，莫过赏罚。赏一人，使天下之人喜；罚一人，使天下之人惧。苟二事不失，自然尽美。’成大悦，曰：‘言虽不多，于理甚要。’少宗率众10万据沱沱县。杨侃劝真阳侯渊明乘其远来击之，不从。旦日又劝出战，亦不从。侃乃率所领出屯雁上。丙午，少宗至城下，引部骑1000人攻同州刺史郭奉迎，使下如雨。渊明醉不能起，命诸将救之，皆不敢出。北兖州刺史胡贵孙为谯州刺史赵伯超曰：‘吾属将兵而来，本欲何为？今遇敌而不战乎？’伯超不能对。贵孙独率麾下与东魏战，斩首200级。伯超拥众数千，不敢救，谓其下曰：‘鲁胜如此，与战必败，不如全军早归。’皆曰善，遂遁还。初， 侯景常借良人曰：“竹北不过二里。”少宗将战，以良人轻汉，恐其众不能知，一一引将卒谓之曰：“我当佯退，又无尔使前，尔击其背。”东魏兵十败走，良人不用景言，乘胜深入。魏将卒以少宗之言为信，整共掩击之，良兵大败。真阳侯渊明及胡贵孙、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，失亡士卒万人，杨侃结阵徐桓。上方骤寝，患者张僧印白朱毅起事，上害之，具起生余，至文德殿阁，亦曰：“寒山失律。”上闻之，恍然将坠床。僧印扶而就坐，乃叹曰：“吾得无父为晋家乎？”郭奉退保同州，慕容少宗进围之。十二月甲子朔，奉弃城走。东魏使军司杜弼坐席以梁朝曰：“皇家垂统，光配比天，唯比吴越独祖生教，元首怀止戈之心，尚载薄兵车之命，遂解职难关，欲以好目，虽家谋长算，源自我使，霸占西民，比获其利。侯景庶子自生猜二，远托关陇，依凭奸伪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伪相结兄弟之亲，岂曰无恩，忠诚难养，俄而义律，亲寻干戈，信报恶营，侧守无托，以金陵波涛之叟，江南流域之地，甘辞卑礼，尽赎徒身，诡言浮说，亦可知矣。而伪朝大小，幸灾忘义，主荒于上，臣弊于下，廉洁奸恶，断绝邻好，征兵保境，纵道侵国，盖物无定方，事无定势，或成利而受害，或因德而更失，是以无亲其境，遂得勾践之师，赵纳韩地，终有长平之意。神乃鞭挞疲民，亲议徐步，筑垒雍川，舍州腰利，是以元符秉辉之将，拔据投石之势，含怒作色，如负丝绸，比连营雍众，依山傍水，举螳螂之斧，披截枪之甲，当穷者以带轮，作机心而后辽，即锋刃才交，哀臣且接，以王己弃歌，土崩瓦解，居止周中，金甲骨下，同宗异姓，雷泄相望，屈直既殊，强弱不等，或一人而失一国，见黄雀而望深井，智者所不为，仁者所不向，成既往之难待，有将来之可追。侯景以比离之夫，遭风云之会，未班三世，一起万家，揣身良分，久当止足，而周章向背，离披不已，扶起徒然，意义可现。彼乃受之以利器，会之以慢藏， 使其事得容间，时堪成变。今见南风不敬，天王有争，老贼奸谋，将复作矣。然推坚强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亦为利。既其虽非孙武猛将，燕赵精兵，由是久涉行阵，曾袭军旅，岂同飘轻之师，不比微脆之众。据此则作气不足，攻彼则为事有余，终恐伟大于身，种粗于骨，绝将不掉，狼力难驯。忽之则反素而信小，不争则叛迟而祸大。惠英遥望廷尉，不肯为臣，自据淮南，意欲称帝，但恐楚国王元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横使江淮世子泾阳人物死亡史实之下，夭折误路之中。彼良主者，操性无闻，清闲有素，设阙论功，荡舟称利，年纪老矣，貌又极之，政散民流，礼崩乐坏，加以用舍乖方，费力失所，矫情动俗，事至精于独事满怀，妄敦戒业，造境盈凶，谬至清净，灾异降于上，怨毒兴于下，人人厌苦，家家思乱，屡双有见，坚兵且至，传险造之风俗，忍轻薄之子孙，朋党路开，兵权在外，必将获生骨肉，信起复心，强弩冲城，长歌止阙，涂炭却扣，无救腐葬之虚，空请雄盘，据言鬼客之命，外崩中溃，金石其实，鹬蚌相持，我成其弊，方使俊骑追风，精甲挥日，四期并列，百万为群，以转石之行为破竹之势，当使中山渡江，青盖入洛，荆棘生于建业之宫，麋鹿游于姑苏之馆，但恐革车之所吝利，剑技之所柔剑，其子余焉轻折，逐渐以此摧残，若吾之王孙蜀之公子归款君门，委命下吏，当即受客卿之制，特加票骑之号，凡百君子，免求多福。其后粮食祸败，皆如必言。侯景为乔城不下，退攻城府，拔之。人参遣其邢台左丞王维等以健康水上曰：夜中文武合谋，召臣共讨高城，是谢。成忧袁善建于金庸，杀朱元六十余人，河北务情，俱念其主，请立袁氏一人以从人望，如此则陛下有继爵之名，陈景有立功之效，河之南北为圣朝之诸举，国之男女为大梁之臣妾，上以为然，以害下诏以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资以兵力，使环北主位，许渡江，许即位，一位以剩余之父己之，真恕之子也。 萧渊明至邺，东魏主升昌河门受俘，让而释之，送于晋阳。大将军程待之甚厚。慕容绍宗引军击侯景，景辎重数千辆，马数千匹，士卒四万人，退保郭阳。绍宗士卒十万，骑甲耀日，鸣鼓长驱而进。景使谓之曰：“公等为欲送客，为欲定雌雄也。”绍宗曰：“欲与公决胜负。”遂顺风布阵，景壁垒，死风直乃出。绍宗曰：“侯景多诡计，好成人备，使备之，果如其言。”景命战士皆披短甲，执短刀入东魏阵，但低士着人敬马足，东魏兵遂败。绍宗坠马，仪同三司刘丰生被伤。显州刺史张遵业为景所擒。绍宗丰生俱奔谯城，皮将胡律光、张士显游之。绍宗曰：“吾战多矣，未见如景之难克者也，君备是犯之。”光等披甲将出，绍宗戒之曰：“勿渡郭水。”二人均于水北，光轻骑射之。景临郭水，谓光曰：“尔求勋而来，我俱死而去，我汝之富有，何谓射我？如其自解不渡水南，慕容绍宗教汝也。”光无以应。景使其徒田谦射光马，动胸，光一马引数，又中之，退入于军。景擒士显，继而舍之。光走入谯城，绍宗曰：“今定何如，而由我也？”光今之子也。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加郭而军，前于上风纵火，景率骑入水，出而却走，草失，火不复燃。为齐州久经丧乱，刺史郑穆出道，有户三千。穆抚寻安吉，数年之间至四万余户，考绩为诸州之最。丞相太卓穆为京兆尹。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相持数月，景食尽，司马士云降于绍宗。